是谁的旅途，我只要你记住。 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偷偷偷偷过窗，烛台前。 前奏要。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楚门的世界是一部敢于提出疑问的影片，到底我们的世界是自然存在的，还是由创造者拨弄的？这种相当大胆的提问正是这部影片落脚点，也是它的过人之处。 Comets are still headed. What else is on? Yeah, let's do what else. Coming to you now from the largest studio ever constructed. It's the Truman Show. 作为一个不受期待的生命，主人公出门被电视网络公司收养，在一个宁静和谐的小岛生活。他与周围的人们愉快融洽地相处着，还娶到了一位美丽的妻子。然而 这一切都只是电视台的安排。他生活的社区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他的朋友、邻居，甚至是妻子都不过是演员而已。从小时候开始，他的一切行踪便被隐藏的摄像机拍了下来，并且成为了一部受到全球观众喜爱的电视剧集。为了维持收视率，电视台的幕后操纵者千方百计地隐瞒着一切。 I don't see you.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What if your scripts, your cue cards? Morning, Spencer. How's it going? What if you were watched every moment of your life? How many cameras you got there in that town? 楚门的世界是一部与众不同、创意十足的电影，同时也有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喜剧天王金凯瑞在片中的演出纯真中又有复杂的个性，他抛开了一切束缚，在一贯的喜剧表演方式下流露出令人动容的感情。 Until now. A lot of strange things have been happening. Stand by ring cam. Is he looking at us? Do you think he knows? I think I'm mixed up in something, something big. We accept the reality with which we're presented. Everybody's pretending to be Truman? 我们常常面临一些选择，比如选择重看经典旧片，还是狂追大制作的新片。然而面对这部影片却不需要任何的犹豫。本期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为大家推荐《楚门的世界》。 这世界怎么说，两个人不能够在一起，一定是男的那个有错。我什么都愿意做，有什么委屈也不选择反驳，宁愿找男生借个肩膀，难听的话更多。一直保持沉默会认为你懦弱，怎么做就怎么错，好女人不好过，坏男人有错，好男人不好做，是不是整个社会的错？女朋友离开我，我还有生活，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原谅我刚喝过，讲得太刻薄。年纪不能比他小，好奇的人会有话说，但是钱要赚得比他多，否则人家会嫌你乱落。要一路陪女朋友，可是又没有权利放弃工作，要运气事业有点收获，没时间说承诺。一直保持沉默会认为你懦弱，怎么做就怎么错，好女人不好过，坏男人有错，好男人不好做，是不是整个社会的错？女朋友离开我，我还有生活，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活该我不甘寂寞。好女人不好过，坏男人有错，好男人不好做，是不是这个社会的错？女朋友离开我，我还有生活，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原谅我刚喝过，笑得太刻薄。错。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在影视圈里有一种奇怪的传统，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拍一部人物传记电影其实就是在评论这个人物本身。导演胡梅显然是用了很大的勇气开拍孔子，然而随着电影的诞生，谁又能不为这部体现儒家思想精髓的作品拍手叫好呢？本期就为大家推荐这部史诗电影《孔子》。 微臣要提出挥三都之意。 整部影片以春秋时期鲁人孔丘的个人经历为线索，艺术化地展现了他跌宕起伏的后半生。影片严肃紧凑，张弛有度，引人入胜。周润发饰演的孔子令人信服，同时陈建斌饰演的季桓子、任泉饰演的颜回、周迅饰演的男子一同展现了孔子的君子风范。 否则可是会出大乱子的。 影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与甲骨会盟和庙堂之争等历史事件结合，不乏味，不说教，堪称国产史诗巨著影片的一个里程碑。在诠释人的同时，更在传播中国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推上了一个新的平台，发出了中国文化的最强音。 写奉国书礼聘孔子。 听说你在鲁国做官干得很好， 三城一收回两个，岂能功亏一篑？ 不要再说了， 夫子错把自己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了鲁军的身上。 夫子可否留在魏国，我们再见面。 电影片尾，孔子说，后人理解我因为这部书，误解我也因为这部书。论语确实是了解孔子的渠道，而通过电影的形式更能帮助我们来直观地认识这位伟大的圣人。本期星光影院国语佳片推荐人物传记电影《孔子》。 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 多么想逃， 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伤心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